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落日，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美哲，我问你个问题啊。 哎呦呵，您问 你体育课成绩好吗？ 要说呀，我体育课成绩平常不怎么样，但体育中考我拿了满分。 我天哪， 怎么样啊？ 那相当厉害， 算是突击了一年吧、 啊、 因为我们是赶上了体育中考加入成绩的第一年， 嗯， 所以学校的组织每天训练量特别大 哦， 然后一年呢体育成绩就突飞猛进。 所以老话说的特别对， 什么呀，临阵磨枪不快也光， 对啊， 但我也磨了一年呢。你 磨了一年啊，你那时候体育课的这个考试的项目有哪些呢？ 800米，女生是800米、 嗯、 男生是1000米、 嗯、 然后还有一个实心球、立定跳远，这三项。 哎，真不错，反正你这个腿长的立定跳远也占优势、 嗯、 占便宜。 那也不一定，也得看你那个腰腹力量、 啊、 是吧，你比如说你那个手臂从后往前挥的时候，是不是能带动你的腰肌，再带动你的这个大腿小腿的肌肉往前蹬地的那个爆发力，是一套特别复杂的运动机制。 哎、往前蹬地就跳后边去了。 往后蹬地，领会精神。 在这个暑假里边，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正式发布。那中考体育的分值增加了， 哎， 改变。 现在是多少分啊？ 原来我上学的时候大概是30分。 哦， 现 在呢？ 因为我已经毕业好久好久了。还真不知道， 现在跟大家说好像是40分， 40分分值加大， 现场考试是30分、 哦、 还有10分人叫做过程性考试， 就是平时怎么 样成绩吧。 你看你这个过程性考试成绩就不怎么样。 哎，你怎么知道？ 你刚才说了临阵磨枪了的吗？ 幸亏我们那时候没有、 啊、反正这个改变了孩子的暑假生活，除了写作业和玩，又多了体育技能的锻炼。体育中心里边一些锻炼身体的中小学生跟美哲一样临阵磨枪的多了。下午4点，在天坛体育活动中心篮球馆里边，20多名中小学生正在体育老师的指导下进行训练呢。什么原地运球啊，绕障碍物跑啊，折返跑啊。篮球场上，脸上挂满汗水的孩子们仍然在奔跑着。运动场外，目光追逐着自己孩子的啊家长们，一边拿着饮料和书包啊，时不时的腾出手机的、腾出手来，还拿手机拍照。 要说家长也挺辛苦的，是不是？ 哎，这也不是因为说自己喜欢孩子拍照，人家说了，家长刘丽就说，体育锻炼啊已经成为孩子暑假作业之一，所以我们每天都得拍下训练的照片，发到班级群里边打卡。 嗯 啊，留痕 啊， 有证据， 监督一下。 哎，作为中考体育项目之一，篮球上手简单。 嗯 嗯，你打篮球吗？ 不太打篮球， 你个儿那么高， 虽然我有一些身高优势， 对呀、 啊，但跟人家真正女篮队的还是差太远了。 没，我觉得你这身高真的相当不错。 那我现在还能再开发开发吗？趁我还年轻， 嗯、 这个运动潜力还没有被完全发掘出来。 哎，我记得你跟我说你也是打的排球是吧？ 我们学校里有排球课，也不算特别正经的排球课吧。 不正经的排球课是什么样的？ 就是休闲一些的排球课。 你打自由人， 老年休闲排球。 你打自由人。 什么叫自由人呢？ 就是队里边最矮的那个。 那我们就是两个人颠球嘛。 哦、 隔着一个中间隔个什么东西之类的。 不是网子呀。 那反正我忘记了，反正是我颠过去、 哎、 他颠过来。 排球。 而且我们还用的不是硬的排球。 软排。 对对，软排软排、 哦。 这样的话不是对手腕的伤害小一些吗？ 哎、排球可以用脚踢吗？ 可以。 啊，真的、啊。 我听说好像是可以的。 篮球进一个球给几分啊？ 嗯，有什么三分球？因为人有三分线 哦， 是不是平常小球都是一分左右吧？ 刚要说， 两分左右吧。 刚要说这个没问住哈，看来还平时体育项目挺…… 那我也起码具备了一些基本知识，是不是？ 挺好，反正是这样。作为中考体育项目之一，篮球上手简单，成为不少学生的首选训练项目。12岁的李清刚刚参加了这个2次的这个折返跑，走到运动场外，擦着汗说：“暑假。”我妈给我报了一个篮球培训班，一周上3次课。你看这1个多月下来，体能协调性都提高了，跑得也更快了。 嗯， 李青说啊，训练班里边30多个孩子都是9到13岁的学生，都是一般情况下应该上从 啊，三年级 到 初 一 左 右， 哎，训练的目标呢就是提高身体素质啊，完成平时的积分。 你看人家九岁的上小学的，这就叫做未雨绸缪， 嗯， 是吧？先练起来。 但是现在有一些学前的，像是那个大班儿，就能开始有打各种各样的所谓的低年段的篮球比赛。 人家那个阶段还处于兴趣爱好， 哎，当然了，也有一些孩子天生可能协调性稍微差一些。 嗯， 你比如说磊磊。开学就上初三了， 嗯， 他妈跟他那儿正较劲呢， 怎么了？ 看着厂子里边正在练蹦高的儿子磊磊，哎呀，无穷攥紧了拳头，皱了皱眉头，哎呦，怎么又顺拐了？ 你看每年就是开学的时候，什么大学生军训， 啊， 高中生军训， 嗯， 经常我们能看到一些动图的反图哈， 嗯， 有一些同学他已经非常努力的告诉自己哪边是左哪边是右， 嗯， 但是只要教官一说起步走， 啊， 总是有那么一两个同学顺拐 哈， 嗯， 其实我觉得这时候你看你就能体会出你这个英语学习成绩好 怎么了， 咱们习惯性的喊走路是一二一， 嗯， 对吧？ 也有一些教官会说呀二呀 啊，对， 呀二一， 那是没一甲就普通话没过 啊， 嗯，啊！但是你看你英语好，英国人国外是不是就喊左右左？ 怎么喊呀？您喊一个我听听。 Left right left 啊， 这也太费劲了吧？ 那不然呢？ 真这么喊是吗？ 啊 哟，没听过， 没听过， 就姑且当你说的对吧？ 我还是早年间看录像带的时候， 嗯， 成龙演了一个水警， 嗯 ，A 计划你看过吗？ 好像是一个有喜剧色彩的动作片吗， 哎，里边那你看我从小就爱学习看那个字幕啊， 哟呵，就双语教学从小开始 来继续来说磊磊这个顺拐的问题， 啊，好， 一提起他们家儿子体育当妈的一筹莫展，说平时儿子就喜欢待在家里边，宁愿看一整天的书也不愿意到楼底下活动活动，你这上初中了课业忙了，体育锻炼的时间更少了，说到体育课呢，原本显得很得意的磊磊顿时就蔫了下来。哎呀，我学习成绩还是很好的，但是体能吧，就是稍微那个， 哎呀，有点拉后腿儿，嗯。 迟疑了半天，才接着说：“我所有中考的体育科目都不及格啊，只能利用暑假报个班来补补体育课。” 人家是马上要初三了，是吗？ 对啊， 哎呀， 都不及格，这确实比较难哈。 嗯。 然后呢，体育呢又不是那种啊难学的科目，只要在上边啊丢分就太亏了。啊，看到孩子的成绩比较差，当妈的赶紧给报了个班，说趁着暑假还没过完，先让他适应一下。刚练了两节体育课，效果还不错。那么教育专家熊丙奇说啊，从前呢，因为重视学科成绩，就是一看都数学、语文、英语、外语， 嗯， 这些你学习成绩好不好，孩子们忽略，不是家长们忽略了吧，孩子的身心健康，导致一些孩子体质下降。说现在不一样了，体育已经成为了必修课，这将全面提升中小学生的体能素质哈。如果只以体育考试作为锻炼目标，很有可能会导致出现新的问题。 嗯， 所以人家专家也说，必修的体育应该避免功利化的倾向，就是别老看800米跑， 嗯， 什么你那个立定跳远， 就是稍微死板一些的项目， 什么羽毛球啊、游泳啊这些， 嗯， 是不是应该全面发展？ 是不是能够设置更加灵活的一些项目？ 从培养孩子的兴趣点出发，养成锻炼身体的良好习惯，这才是最重要的。 哎， 你看有好多人40多岁了，依然有健身的习惯，多好， 是吗？谁呀？ 哎呀，好多人嘛。 哎呀，来说事儿吧。 啊，这个熊丙奇也认为，体育考试的意义呢，不仅仅是为了考试而锻炼，提高学生的健康水平，促进学生全面和谐的发展，这才是真正的目的。换句话说，通过考试的过程，让学生从心理上喜欢运动，主动参与运动，做到劳逸结合，创造出自身更大的价值。 嗯， 简单来说吧，体育高分固然是考学的捷径，但是通过锻炼获得健康的身体更加重要一些。 是，其实又说到我们当时体育中考，因为是第一年加入体育的项目，其实对很多同学， 嗯， 包括家长来说，都是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可能之前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没有那么 重视 体能体质方面的一个训练， 嗯，哎， 所以在初二到初三那一年，你会发现学校突然开始加码， 嗯， 就对于我们平常每天就是学习压力比较大的同学来说，你要抽出时间去进行大体量的运动训练， 嗯， 也是非常辛苦。 是， 但是你会发现啊，体育真的是一种习惯，如果你坚持下来， 嗯， 长期对整个体质发展是非常好的。 哎，不光是改变你的生活的态度啊， 嗯， 另外一方面，其实我觉得体育当中有很多的内容是 磨练意志品质的， 是的， 对吧？不光是你看体能长跑，为什么要长跑？其实一方面是体能，另外一方面就是那种不放弃， 是 啊，不放弃的精神，包括向着更高、更快、更强的这种拼搏精神， 嗯， 包括打球当中每一分的必争精神，都是生活当中我们需要的，是吧？ 嗯、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体育课的成绩怎么样？ 哎， 哪个项目相对来说 拿手一些？ 哎，拿手一些，哪个项目稍微的就是比较头疼一些、 嗯、 啊？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聊聊您的体育课成绩到底如何。 再跟大家聊聊另一项运动啊，咱们来聊聊学轮滑。 哎，你轮滑会吗？ 不会。 不会啊， 就是、我怕摔跟头，然后我妈有点心疼我，就滑旱冰啊。我们那时候流行、 啊、 就是那滑旱冰的旱冰鞋都买了、 嗯、 但是我也没学会。 嗨，不过你身高高重心不稳， 就底盘也跟着高是吧？不像您，哎，就没有这种烦恼，底盘扎实，不容易摔跤。 哎，我今天 我们传授传授，怎么学轮滑呀？对我们这种高个可困扰了呢。 哎呀， 来跟大家说事儿吧。 我这个好心呐、 啊， 夸过你啊， 被我当成了驴肝肺是吧？ 来来来，继续说你的吧。 你要说呀、 嗯、 海淀区有一个叫做定慧公园的小广场、 嗯、 就出现了一家自称免费学轮滑的培训班。 免费学不错呀。 你按说咱公园里是不允许进行盈利性活动的是吧？ 啊， 但是这个培训班就说我们这儿是免费教学，但是呢您家的孩子想要在我们这儿学就得从我们这儿来买轮滑鞋。你要说这一双鞋 啊， 3500块。 多少钱？ 3500块。 哦， 怎么就敢收这么高的价呢？ 嗯， 昨天下午5点钟啊，记者也来到了现场，看到呢背着轮滑鞋的家长和孩子已经陆陆续续的来到了定慧公园。这个公园当中呢有一个大约300平方米的小广场，当中就摆了一圈轮滑的训练桩，你知道吗？就是那个跟小三角形的小锥桶、 嗯、 啊，7-8个小朋友呢正在其中穿梭滑行。没一会儿功夫啊，穿着轮滑鞋的孩子就增加到了20多位，整个小广场就被不断快速滑行的身影是占得满满当当。那一位正在给孩子换鞋的家长就说啊，哎呦，我花了3000块钱让孩子在这家培训班学轮滑，已经学了好长时间了。要说现在啊，这人还算少的呢，多的时候直接有30-40号人。 嗯， 等孩子们都到齐之后，教练呢也换上了轮滑鞋，滑入场地开始正式训练。要说这片公共广场一直到晚上7点钟都是轮滑的专用场地。你说这小广场不就被占了吗？ 是。 那周边的休闲长椅呀、台阶啊、 嗯、 也都成了孩子们的换鞋区、 嗯、 还有放鞋包的存放区、 嗯、 以及你说家长总得等着是不是、 嗯、 还有家长的等候区。 那些谈恋爱的不好意思占人家地儿。 哎呀，没法那什么了是吧，你就得换个地儿。有一位来溜，你看我干什么呀？ 我不知道你要说什么呀。 不说什么 啊， 是我要说一位来溜弯的老人 啊。 人老人总能来吧，但是进这个小广场溜达溜达，想找个地儿休息、 嗯、 哎呦，发现座椅都被占了，就只好缓步离开。还有一位带孩子来打羽毛球的家长、 嗯、 路过这片小广场的时候，这小朋友啊特别兴奋的想冲上前去观看，但是家长赶紧给拉住了。 为什么呀？ 哎呦，可别被撞着，咱们去别的地方打球好不好啊？ 哎，轮滑有的时候要刚开始练刹车刹不住， 速度还比较快、 哎、就撞上了、 啊、有一定危险性。市民张女士也想让自己家3岁的女儿学轮滑，但是她入园的时候就在门口看到了公园禁止盈利性商业活动的规定。张女士十分纳闷啊，她说开这个轮滑培训班那不就和公园的规定冲突了吗？ 嗯， 但人家教练解释说，我们呀不收学费，免费教，您只要把孩子带过来就行了。 嗯， 听到免费这两个字儿， 嗯， 要说李凯老师就非常心动是不是？同样心动的还有这位张女士。 嗯， 然而啊，人家教练紧接着说，不过您得在我这儿买轮滑鞋、 哦、 直接带孩子来试穿就行，我们这儿鞋都现成的、 嗯、 什么型号都有。 你看 这时候啊，家长张女士才明白所谓的免费只是一个幌子、 嗯、 也就是打着免费的旗号行这个商业之实是吧，盈利之实。 问问呗。 哎，人家张女士就问了，说那你们这儿一双鞋多少钱呀？3500。 哦， 要说我这名牌啊， 什么牌？ 麦谷牌的。 什么牌？ 麦谷，迈大步子的迈， 古老的古， 没听说过。 嗯，可能穿上之后就能迈出六亲不认的步伐吧。 嗨， 任教练也回答说：“您买了鞋，我就免费教，是吧？” 嗯。 记者也是在电商平台搜索了一下，发现其实啊，一双普通的儿童轮滑鞋售价只有两三百块钱。 你看， 而在卖古轮滑鞋的旗舰店里 面，就是专门卖这个牌子的鞋的， 就是，他说那个牌子的啊， 哦， 一双鞋的均价也只有400到700，远远低于3500块钱的价格。 哎呦， 张女士特别无奈啊，也叹了口气说：“你看这嘴上说着不收学费，不收学费，你把鞋卖这么贵，那这不就是变相收费吗？ 那可不是吗？ 那既然免费开班教轮滑，我们家长能不能自己买鞋啊？我不在你这儿买行不行呢？” 嗯。 对此教练也是回答的特别干脆。 什么呀？ 你要是带鞋啊，带鞋来我免费教，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嗯， 如果自己带鞋的话，那你就交3000块钱学费吧。 你看还是变 相，跑不了， 变相要收钱。 哎，一位住在附近的跑友也跟记者说啊，这个培训班少说也开了3-4年的时间，一开始呢他们是明确收费的，每个孩子按照3000块钱的标准来收，但是后来公园禁止盈利性的商业活动，这个培训班就想出了一个免费的旗号， 嗯， 只收家长3500块钱的买鞋钱。可是这样一来，不仅没免费，反而比原来还更贵了。 那是啊。 律师张子豪对这种现象就表示啊，说对于这种打着免费旗号开展培训活动，但是要求学员购买高额培训用具的行为，其实就像刚才李凯老师说的，他实际上就是变相收取培训费，也应当认定成盈利性的活动。另外呢，培训班强行向学员出售远高于市场价格的培训用具，这种行为还有可能侵犯消费者的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也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 嗯， 律师表示呢，个体或者是机构利用免费的场地来逐利，也有损公共利益。 那是。 那么管理部门也应当明令禁止这类啊盈利性的活动。如果咱市民朋友啊，您要发现这类的情形，也可以向经营管理单位来进行举报。对于这种变相收取培训费的经营行为，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来进行举报。当然在这儿也要提醒大家，这公园里的运动培训其实多多少少也会缺乏一些相关的安全保护措施嘛， 嗯， 可能会存在一些安全隐患。 嗯，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咱是不是能够尽量选择比较正规的那些体育场馆， 哎， 找一些有正规经营资质的培训机构来把您的宝贝儿送去学习，也更加安全一些，放心一些。 所以我觉得这种好，这都改地面下交易了， 嗯 啊，面上都是免费的，好鞋3500这种， 是这变相收费啊。 有关的部门应该好好查查。另外，公园的管理者应该把他们，就是首先你对那些不管是想谈恋爱的小情侣，还是那大爷想坐那椅子上的 人想溜达溜达的， 哎，都会牵扯到影响人家的权益，对不对？ 嗯，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的体育课的成绩好不好啊？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而且哪些项目比较好， 嗯， 现在流行的像刚才美哲提到轮滑，像包括像有些学校里边有游泳是必修课， 哦， 篮球是必修课，足球啊都会有，传统的这个体育项目啊，学校都是传统校。 是，我看现在很多年轻朋友， 哎， 刚才咱们不是提到轮滑比较流行， 嗯， 还有就是练滑板的， 滑板包括像冰， 嗯 啊，现在因为马上就要冬奥会了啊， 是 北京的很多商场里边又有一些冰场， 室内冰场， 哎，室内冰场很多的孩子滑的也是就是打冰球啊， 嗯， 不亦乐乎啊，特别好。 你们家附近不就有一室内冰场吗？ 我们家儿子还学了呢。 啊，是吗？ 啊， 学怎么样啊？ 反正会滑了，自称是会滑了。 那你没看着呀？ 我看了。 会滑了吗？ 比我滑的好 啊，那就行。 花草树木说：“哎呀，大家好，下午刚回来，我体育成绩呢还不错， 嗯， 像跳绳啊、仰卧起坐呀、蹲起什么的都优秀。但是有的时候吧，这50米跑个第二、第三的，跑成绩不太理想。 哟，跑第二、第三都觉得成绩不理想， 哎， 那看来是一体育高手，对自己的要求特别严格，人家。 那俩人跑一第二，真不好意思。” 咱俩跑的话你也是第二嘛。有人不好意思的。 哎呀，咱俩跑我可真的没准追不上你。 真的吗？ 对， 其实我跑步确实还算是我比较拿手的。 拿手的，啊， 就说我体育中考的时候800米我跑了3分。 嗯， 三分真的算女生当中非常非常快的一个成绩。 三分整是吗？ 三分整。 哦， 嗯，就大概3分01、02那样吧。 哦， 因为我们是3分10秒算是满分。 嗯， 你只要跑进3分10秒就到达满分的那个线了。 真好真好， 嗯， 啊。弗莱格子说这个跑步跳高跳远都能达标。力量运动什么铅球啊，这永远不及格。 啊，幸亏中考的时候那时候不算分。 我们那时候投实心球，我也是，就是腰腹力量不太好。 女生是实心球，男生是不是就是铅球？ 好像也是实心球， 也是实心球。 我们当时都叫实心球，但我不知道它那个材质具体是什么的。 铅球那肯定是奥运会比赛项目，就 那跟更沉嘛。我们都是初中生，你想哈， 我们上小学 实心球 都是铅球， 反正黑黑的， 铁的，我那是。 我那应该还不是铁的，我觉得。 好吧，来看看还有很多的朋友。8216说体育成绩一般啊，但是喜欢健身和登山，还有骑行。哎， 也挺好的哈。 是。 9290说，我从小就爱运动，特别喜欢体育，尤其是各种球类，所以说体育考试项目啊都能顺利的通过。 哎， 特别喜欢考体育， 多好哈。 嗯， 老周说，李凯，你刚才说的少了一个啊，更快更高更强，现在又多了一个 更 团 结 together、 哎、 是吧？今年东京奥运会的时候 啊，就多 了一 个 口号，也是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嘛，是吧？ 爱的旋律说，小的时候体育课成绩还行啊，到了中学还能说得过去，像立定跳远还行。散步还算有散步这个项目吗？ 如果有散步的话，强烈要求散步是不是也能加入到体育中考里面？ 当然可以，那要不然就把竞走加里边。 哟，竞走、 啊、 竞走其实也挺耗体力的。 竞走关键是裁判要求比较严格，就是你什么时候给人发黄牌、你知道竞走为什么有犯规发黄牌最后给一红牌的情况吗？ 不知道。 就是他跑起来了。 就是他是不是有那个判定你双脚离地的那个 规定、哎、可以啊，可以啊、 嗯、 略知一二是不是？ 略知一二，略知一二、 哎、 就经不起细问是不是？来看其他朋友的 Morris 说，哈哈哈哈哈哈哈，当然不好了， 嗨， 因为从小啊，我觉得身体比较弱一些、 嗯、 所以不管是学什么体育项目都是倒数第一。 嗨， 虽然说我的体能不太好，但是我喜欢打乒乓球和游泳，骑车还可以。 哎， 我不太喜欢那种纯体能的运动，喜欢一些有趣味性的运动。哎，我其实也是这样的， 是吧？ 你就比如说你让我特别枯燥的就跑步，我其实也挺难受，不是说不能跑啊，但心里没有那么享受。 但是有人特别喜欢跑步，就是每个人的性格或者每个人喜好不一样， 有人就会觉得特别解压。 是，然后你看现在有很多人夜跑、啊、不管是在长安街上跑、还是在小区周边跑。 哎，你看有晨跑的，有夜跑的。 哎，然后红果说，我就喜欢上体育课，轻松没压力，跳远、跳高、跑步、排球都挺好的。 那也是不错哈。 哎、 各种基础类的项目都不错，这么一听。 什么叫基础类的项目？ 你看什么跳远、跳高、跑步，这不都算是体育课上比较基础的一些项目？ 那什么是不基础的呢？ 花样游泳，花样滑冰，是不是不基础？蹦床、你在学校的操场里给我蹦一个试试。 我倒是在游乐场里边 撑杆跳， 撑杆跳， 铁人三项，是不是都不基础？ 你 这么一相比较，那跳远、跳高、跑步、排球，是不是挺基础的？ 送你昨天形容我的一个词儿，形容一下今天的你。 什么呀 ？ETC 呀、啊。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大城小事，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体育课的成绩怎么样，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哈。在万丰路呢有多座过街天桥，然而有市民呢屡屡不愿意走那过街天桥，愿意借道、借道走哪儿呢？ 走哪儿呢？ 道路中间的绿化隔离带。 哟，那危险吧？ 那不是危险，那是非常危险。穿马路啊。 那是。 位于庄子公交车站附近，记者站在天桥上观察，10分钟之内有14名行人穿过绿化隔离带。哎呀，上面那个缺口横穿马路，而距离缺口不到20-30米，其实就是过街天桥， 就是有过街天桥但就不走。 哎，一对老夫妇站在绿化带中，看着眼前疾驰而过的车辆，等了好几分钟也没敢迈步子，直到老人向过往的车辆司机挥手示意对方减速让行，他们才横穿到了马路对面。随后3名女孩在东侧公交站台下车之后，也从绿化带的缺口横穿马路，3个人一路小跑，从绿化带里边突然之间就窜到机动车道上。 哎呦！ 一辆快速驶来的灰色轿车猛地向旁边车道打来的马轮，哈，这才躲了过去。 估计双方都吓一跳。 那是啊，记者注意到，此时正是过往车辆减速通过路口后加速疾驰的路段，再加上绿化带里边树木十分茂盛，司机很难注意到绿化带里边会突然有行人出现。除此之外，你像中关村广场、步行街、 一侧呢，这个入口正对着丹棱街，出入口左侧、右边、左右两侧各50米都有这斑马线。 嗯， 但是有的市民呢，就为了少走两步，累得慌，太累得慌， 偷个懒儿， 哎，就直接从马路中间穿过去了。10分钟之内，共有9个市民，10分钟平均1分钟中就有一个哈， 嗯， 就是没走斑马线。此外呢，这丹棱街和中关村大街的丁字路口三侧都有斑马线。一位身穿白色 T 恤的行人过马路，你说你穿着白色 T 恤，你本身就穿了一斑马线出来，是不是？你还不走斑马线，不 没准还穿了一黑裤子呢。 这不光不走斑马线， 嗯 啊，还闯红灯 啊， 斜着从丁字路口的东南角穿到了西北角。 你瞧瞧， 哎呀，下午3点多，在双井桥南边，有不少行人对亮起的红灯熟视无睹。找准机会，瞅准了，就从两车之间那缝隙当中穿行。看见旁边的人走了，其他等灯的人也纷纷效仿，就扎堆儿，你知道吧？看别人走，我也走，我也过马路。记者观察发现，几乎在每个信号灯的周期哈，都有行人闯红灯的现象。仅南北向的一个路口，10分钟之内闯红灯呢就有48人。 哎呀， 在万峰桥下，行人过马路闯红灯的现象同样非常严重。当东西向的左转绿灯亮起的时候，人行道的信号灯呢仍然显示的红色，但是许多行人和机动车一看有一边亮红灯了哈，他这边虽然也是红灯，熟视无睹，凑够一堆哈，咱搓堆，凑够一堆咱就过一次马路，造成左转车道里边的机动车尽管是绿灯依然过不去。 你说这过马路的事儿咱就别抱团取暖了， 哎， 是不是？ 对啊，关键的问题不是咱这两天天天在节目里边念叨要礼让斑马线，对吧？ 嗯， 那机动车在行和这个行人过斑马线的时候这需要礼让，但是这不意味着行人可以啊随意任性的穿马路，对吧？斑马线上的安全一定是建立在文明有序的基础之上的，而文明有序少不了司机和行人双方的共同维护。 是，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前两天都是说司机啊， 嗯 啊，你小心点， 咱们要主动的礼让行人。 对，不光礼让，那上面有摄像头，你不礼让您给拍下来， 会有 监督，200块钱3分， 会有处罚。 哎，但是咱行人也除了低头看手机的这种不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是不是也得好好的来处罚一下呢？ 是不是咱也得自觉一些呢？ 哎，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想说啊，听我们节目的这些所有的听众朋友，咱自己出门哈，走红绿灯路口的时候，咱走斑马线，而且要遵守交通信号灯，是吧？ 嗯， 千万千万别给自己带来更多的风险。 没错。昨天我还记得咱说了一条消息，说有一个骑电动自行车的车主不小心发生了事故，撞断了6根肋骨。下面要再跟大家说一件事儿，也是特别悬。这是一位骑摩托车的摩托车主发生事故之后，一条腿断成了6节。 哎呦，听着就疼。 哎呦，听着特别疼啊。 嗯， 几天前的一个傍晚，有一对脸色惨白痛苦呻吟的夫妇分别被救护车送到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两口子都被送医院了。 哎呀，就是一看是两个人坐一辆车嘛。中年男性患者，也就是老公哈，平常喜欢骑摩托车。 谁的老公？ 就是那个女性的老公嘛。 一定吧。 那不然呢？ 啊，行行， 人家是夫妇好吗？ 行行，你 这个联想能力。真是，你这都说惨剧呢，你严肃点儿。 我严肃点儿，你说。 这个中年男性呢，特别喜欢骑摩托车。 嗯， 当天下午啊，就骑着摩托车带着自己家的妻子去郊区游玩。 这就甭强调了。 你这主要是你给我拐带的。正常行驶过程当中啊，就和迎面时速达100千米的另一辆摩托车撞了。 不是，你翻译成普通话，我们理解一下。 就是他们骑的是符合交通规则，正常骑。 嗯， 但是对面的另外一辆摩托车啊，那个时速达到了100千米每小时， 就是 超速了， 就是100公里，时速100公里，对吧？ 啊，然后呢，跟他们撞上了。 哇！ 撞上之后呢，这个摩托车啊，瞬间就发生了侧翻，这个男性和他的妻子都出现了严重的外伤。 俩摩托车撞一块，其中一个摩托车还时速100公里， 就是跟两个子弹一样，是不是？据这个伤者说呀，受伤之后就男性哈，他的左腿就出现了剧烈的疼痛，不能活动，而且小腿呢有明显的出血。当时他就打了120，120的医务人员在现场对伤腿进行包扎固定之后，就就近送到了附近的医院。完善相关检查之后啊，考虑到这个患者的左下肢多发多段粉碎性开放性骨折， 这健康北京主持人专业啊，就非常严重的一种骨折，是不是？ 粉碎性的。 嗯，而且还是开放性的骨折。 对， 处理难度特别大，所以就建议患者得转上级医院进行进一步的治疗。 嗯， 等到患者到达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急诊急救大楼的时候，创伤救治中心的专家团队已经早已在此等候了哈。接诊的专家之一，创伤救治中心的副主任医师黄伟介说啊，这个丈夫的左腿有5处骨折， 嗯， 一条腿就硬生生的断成了6节。要说人家大夫也说这种骨折还是非常少见的， 那是。 但是妻子的情况也不太乐观，妻子啊，左侧小腿3处骨折，而且呢张力很高，周围的这个皮肤啊已经出现了变黑和坏死的情况。当然所幸的是手术还是非常顺利的，术后进行了输血、预防感染、消肿等等一系列的治疗。 嗯， 专家介绍说啊，因为这俩人伤势特别严重，所以患者后期呢可能还会面临第二次和第三次的手术，进行清创、植皮、骨折内固定等等，这个治疗的周期会非常的长，可能需要住院3到4周。当然顺利的话也需要等1到2年的时间才能恢复正常的行走。 哎呦， 咱常说嘛，说这个汽车它是铁包肉， 嗯， 但是摩托车呢它就是肉包铁呀。 是， 所以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摩托车几乎就没有任何的保护措施，如果发生这种事故，后果往往也非常严重。那么黄伟说啊，据他所知，在咱北京的郊区，比如说像怀柔区或者门头沟，有很多的网红打卡点，所以这些网红地点啊车辆多，车速快，事故的发生率也是非常高的，几乎每个月都会有朋友在这儿付出生命的代价，还是非常惨烈哈。 嗯，哎， 所以希望咱们广大的摩托车司机师傅，首先我们要做到的是什么呢？遵守交通规则，而且啊，大家一定在骑行的过程当中，您得戴好头盔，注意一下正常的车速，同时在骑行的时候也得注意一下周围的行人和车辆，减少事故的发生。 嗯， 万一呀，出现交通事故，咱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去拨打120或者是999到医院进行专业的救治。同时呢，在现场其实自己也可以进行一些比较简单的处理，比如说包扎、包扎、止血以及固定等等治疗。 嗯，是，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真的，一条腿断6节， 哎呀，想想都特疼。 咱们想着疼，但是你想着两口子至少得需要1年到2年才能够恢复身体上的健康， 肯定是生活工作都会受影响。 对，但是咱就说他这心理创伤，可能每一次路过这样的快速的摩托车都会给自己吓得够呛，就是心里边这种应激反应可能也会有。 是，嗯， 所以在这儿我们就是想说，说了好几次了哈， 嗯， 比如摩托车在什么特别的危险的地方， 嗯， 啊，跑山的， 嗯， 然后时速特别快的， 没错， 然后不戴头盔的， 嗯， 等等，我们希望这样的惨剧能够越来越少，也是希望这一次惨剧能够警醒更多的人啊，更多的摩托车爱好者。 当然你说人家这对夫妇起码人自己是遵守交通规则了，算是有点无妄之灾哈。所以咱在骑行的时候是不是也得注意一下周边的车辆， 哎，躲着他们远点， 嗯， 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体育成绩怎么样，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呗。 嗯，孙瑞涵说，我现在啊就开学初3了，中考也得考体育， 嗯， 经过初2一年的练习，现在基本上已经都达到优秀了，特别不错，是不是？ 真不错。 我比较擅长的是引体向上还有1000米。引体向上啊，我可以做13个呢， 哦， 1000米3分38秒，哦，真的很厉害，这个成绩。 引体向上，我 是不是一般人就做几个就了不地了，是吧？ 我一个我也做不了。 没事，您毕竟都50多了，能理解。 你才50多的，你下回做一个，我一看着。 我是女生，不考， 女生引体向上， 引体向上， 你试试看。 那我也做不了。你就看我这肱二头肌线儿能做引体向上的吗？ 啊，倒也是，这个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像美哲这个超过100斤以上的哈， 哎，谁呀，互相伤害。 哦，你不到100斤啊？ 嗯，确实到了。 那不是得了吗？ 啊，您说 就是他每人的体重形态不一样，你自身的重量，所以你看健身房有引体向上的时候，一般比如说他膝盖有些器械啊，他能够拖一点， 嗯， 或者你弄一个那种皮带啊，然后 你这个不专业，我觉得 那应该怎样？ 你不能抛开身高谈体重，是不是？你光片面的说我身高，不是体重超过了100斤， 嗯， 你怎么不说我身高有多高呢？我身高1米8几，你怎么不提呢？ 你说实话，你这身高1米73的也可以了， 也可以 啊。 所以你看在你们健身界， 嗯， 是不是进行任何的力量训练， 嗯， 除了考虑体重也得考虑考虑身高吧。 对对，要是照你的意思，你理想体重是100斤以内。 嗯，我这个身高其实不建议100斤以内， 哦， 其实对身体真的不太好， 是吧？行吧，反正不管怎么说，这都是每人的情况不太一样， 对对对 啊。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像隔壁老樊说，从小体育课成绩就不及格，哎呀，50米10秒不及格，1000米5分钟不及格， 哎， 跳远1米多点不及格，只有铅球10米多，哟啊，引体向上一个做不了，哎呀，因为我是个小胖子， 没关系啊。控制饮食是吧，那个逐步锻炼，相信一定可以达到一个您满意的成绩， 啊，是吧。 这个李凯老师有经验啊，您不是原来也是一小胖子吗？ 我没那么胖， 后来怎么走上人生巅峰的？ 我就是基本上就是健身之后能减了不到10斤的体重。 嗯，那也其实不错了， 啊，但是确实是显瘦一些。 其实你要说减肥哈，就减重这个事儿也不宜过快， 嗯， 对不 对？ 对 对对， 嗯。 然后天马行空说，德智体全面发展，豆芽菜小豆包已经越来越少了。 嗯 啊，就是过去有一段时间男生长得过形容说跟豆芽菜似的， 就是比较瘦弱一些， 瘦弱，而且呢精神面貌不好， 嗯， 现在有些瘦的精瘦精瘦小孩特别的精力旺盛， 嗯， 也挺好， 看着特别活泼， 哎， 特别积极向上哈， 嗯。 全天都是早点说，哎，我也比较胖，所以体育也不太好哈。大学4年级呢，因为体测成绩不达标，就错过了不少奖学金的评选呢。 哦， 还真是这样，你知道吗， 嗯？ 我们大学的时候好像有一坎儿，85分，要不多少分？ 嗯， 你体育不行，也拿不了三好学生。那三好学生得德智体美。德智体全面发展了，那是三好学生吗？德智体吧，姑且先德智体吧。 我们那个年代都已经是5好学生，德智体美劳。 哟，那怎么我们还历史的退步了呢？ 不不不，你可能真是谎报年纪了。 反正我没拿过三好学生。 9290说，从小爱动，喜欢体育，尤其是球类，所以体育考试项目都能够顺利通过，很喜欢考体育， 嗯， 你看人享受生活的，嗯，享受考试的。 对， 嗯， 我觉得体育好的朋友啊可能也特别喜欢就是学体育考体育。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的体育课好成绩怎么样啊，哪些项目比较强，哪些项目稍微弱一点，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是我们的整天广告和歌曲，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 一盏灯照亮一座城，那是谁的梦，谁的家。一双眼看沧桑变化，那是谁的院儿，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蒲扇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听北京一座城的琴，那是谁许下的愿，谁的意。听北京花开的声音，在这里的每一步 8828公银财富季2021全新升级，五大福利火力全开， 社会金融心动折扣，明星基金全心全意，保险保障面面俱到，优选创新爆款理财专享福利即刻启送， 智慧财富美好与共，就在828公银财富季。 公银财富季华夏基金重磅出击，华夏优江生活混合基金 A 类012421 C 类012422，华夏消费一姐孙毅加担当，9月6日起闪亮登场，敬请期待。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云天说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喜欢体育课吗？体育课成绩怎么样啊？哪些项目比较强，哪些项目稍微弱一些，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城北老杨还在问怎么今儿没视频呢？ 我们周五。 就是我们现在目前早刚开始啊，基本上定的是每周五视频直播哈、 欢迎大家到时候锁定哈。 哎，锁定我们这个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可以看看这周五李凯老师是怎么捯饬的。 谁捯饬？我们广播的主持人，说实话，最大的优势就是不用捯饬。 但是你上周五还真的挺精神的，难道真的没有对你的脸镀一些什么吗？ 镀什么呀？我不像你天天化妆， 磨个皮，美个白， 天天化 妆，扎个头发什么的。 哎、是这样。我们这个美哲包括我们所有的女主持人上班哈、都是化了妆来上班的，男主持人基本上都是比较随性。 什么叫基本上都比较随性？你的意思也有男主持人个别的化妆来上班？ 个别的可能修个胡子、 这很正常， 很正常。而且呢，我们这个直播间哈，就是我们新闻广播的直播间，跟大家视频的，是一个没有任何滤镜的， 对对对， 是给摄像机拍的。 咱们用的应该算是有点像电视台 的 那种专业摄像机、 摄像机， 没有任何美颜的功能。 哎，所以跟别的屋的还不太一样。 希望大家多多包容，您是这意思吗？ 反正我们比较真实，比较实在， 也挺好的，给大家展现我们直播时候最真实和自然的一个状态， 没错， 让大家看看我们日常的工作是什么样的。 来看看这个其他方面的一些故事吧。 好。还是来说说地铁一号线和八通线握手贯通之后， 哎，这两天大家非常关心哈， 这个高峰期啊，乘车有什么样的新变化呢？ 嗯， 来跟大家说道说道哈。从上周日开始啊，北京地铁的一号线和八通线就正式贯通运营了。那咱的乘客朋友呢，在四惠和四惠东两个站就告别了翻山越岭式的全员换乘， 是， 终于实现了一趟车坐到底。 嗯， 在这个站厅的北侧啊。过去通往一号线换乘站台的入口用栏杆已经封闭了，上面呢也挂着乘客止步的一个提示牌。那么和过去相比啊，站厅内两条线路交错换乘的队伍的确是没有了，只有进出站的客流。早上8点钟正值乘车的高峰期啊，早高峰的时候，站台上开往古城的进城方向啊，每个站台门前平均都排着5-6位乘客，站台中段候车的乘客就比较多了啊，每个门前呢站着10多位乘客。那么工作人员也是不断提示着车头车尾人少，中间人多，大家可以往两边走走。但是啊，因为不再作为始发站，所以有一些朋友特别不适应。 怎么了？ 就是现在四惠东站没有空车了。 哎，这倒是，原来要是住在四惠，就康大沟啊、同伟家园那一片的， 它始发站， 它始发站， 就是我不着急上班，我排队我也能赶上有座， 就我可以等一趟， 哎， 啊，我等到有座的时候我再上。 哎，等一趟， 等两趟， 等几趟， 哎呦，这毕竟没住那儿， 啊， 但是有的时候你确实还是有机会可以坐上那个有座的早晚高峰地铁的， 对啊，对， 是吧？那么家住在通惠家园的李女士就说呢，过去等两趟， 嗯， 肯定就有座了。 你看 人家住这儿，人家有发言权，等两趟差不多。 两趟是个虚词。 这倒也是， 对吧？ 现在呢有点无奈，只能往上挤了哈， 嗯。 他每天都在四惠东上车，坐到国贸站。过去啊，很多人排队就为了抢座， 嗯， 现在大家都不等了。 为什么呀？ 车来就上，反正肯定没座嘛。 嗨， 记者注意到，早晚高峰期间呢，四惠东站基本上一趟车就差不多能把站台清空。 嗯， 当然有个别的乘客啊不愿意太挤， 嗯， 所以就选择等候下一趟车。在四惠站的站台啊，等了两趟车之后，老乘客王女士也等来了早上8:30开往古城方向的始发空车。 哎，等会儿，就是有点儿的有空车的时候， 应该是吧？ 是吧？ 人8:30的时候， 哦， 这一趟就是始发的空车。 嗯， 这个空车呀，它每个车门前只有3-4位乘客，那大家上车的时候肯定就有座位了吗？和之前几趟满当当的车厢是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反差。王女士也说呀，我坐这趟空车，先到建国门站换乘一下， 嗯， 到公司打卡的时间刚刚好， 哎， 说明人家也之前踩点儿，啊， 对，不早来也不迟到， 哎，就正好卡着点进去， 领导也不能说什么。 哟，您上班就这么想的哈？ 没有， 踩着点进直播间， 那 4:20打电话筒。 我们这个直播，像我跟美哲，还有包括我们，真的，咱们节目组不是自夸，真的是特别好。 对，这个真的是得跟， 提前20分钟，我们就在导播间里边待着了。 嗯，听一听整点快报， 哎， 了解一下每天最新的消息。 这领导都见过， 那倒是，要偶尔见。 你脸不红啊？ 红，但我们确实对待工作还是一个认真的态度嘛。 赶紧说你的建国门地铁吧。 我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节目幕后的故事， 啊， 怎么老拦着我呢？ 啊，来说吧， 啊，就是说人家到公司打卡的时间刚刚好， 嗯， 当然呢就是王女士啊经常能够在车上看见同样踩着点来坐车的公司的同事， 这公司的文化氛围都差不太多， 哎呀， 啊，但是话说回来了啊，这就看来是这样， 嗯， 就跟你知道我们家是坐6号线，6号线草桥那一站啊， 嗯， 就经常会有一些空驶的车， 哦， 他就不是从那个通州那边过来的，就直接从这儿发车就是空驶的，所以原来人家也是有点儿。如果这个我没猜错的话，这回贯通之后，如果您在四惠东附近也想坐一个空驶的车，咱有座吗？您可以问问服务人员几点钟有空车。 哦，人家那边应该都会有一个安排表， 有一个运行图。 运行图 啊，人家会告诉您，是吧？ 嗯， 而且有的时候真的来一趟空车挺好，我发现那些特别经验丰富的，反正在草房那儿，哎，这车来了怎么不上啊？人旁边等着。 嗯， 然后我是没挤上去，你知道吧？ 哦， 我也就跟着旁边继续等，然后下一辆车竟然是个空车， 这算是意外之喜， 哎，特别开心哈。 嗯， 当然，那空车我也没抢上。 嗨行吧，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啊体育课的成绩好不好，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哎，我发现今儿咱聊天室里边各体育成绩都是七格刚刚，及格线刚刚，没有那种特别优秀的， 是吗？ 看来都是文化课成绩相当好。 刚才有几位朋友啊说任何的体育考试都顺利通过了， 嗯， 你这是光显着， 你是说通过你得拿满分，像你似的是不是严格要求自己，高标准要求自己， 嗯， 是吧？ 嗯嗯， 你别脸红， 嗯， 啊 谁脸红了，你说的是事实。 哎，然后水镜终于出现了一个技术能手， 怎么了？ 想当初我的百米最好记录破10秒， 哟， 真的假的？ 破10秒，这 能参加奥运会了 是吧？奥运会的什么预选赛，它的大概及格线 是 多少啊？ 反正我觉得我上80年那时候能进10秒的没多少吧。 嗯， 当然现在可能速度更快了， 就非常非常牛的一个成绩啊。 哎， 白猫黑猫说小时候体育比较一般，当然我也不太喜欢体育课， 嗯， 成绩也就勉勉强强过3好生的标准线。现在呢常年健身之后啊，发现我现在体育反而比小时候好了，像跑步、引体向上、仰卧起坐、实心球，按照孩子中考的标准妥妥的满分。 嗯， 你看这属于人家成年之后二次发力是吧？ 你看妥妥满分， 健身之后把整个体质搞上去了。 哎，7507说我是万全小学 四年级的学生叫什么？孙雨涵是吧？ 嗯， 说我体育成绩特好。 哦， 你念了吗？这条 好像我们刚上半场念了人家另外一条。 嗨，说我比较擅长跳绳，一般一分钟能跳160个，但是50米跑一般不会优秀。 嗯， 最好的记录是9秒5，是良的成绩，良好的成绩。 九秒五， 哎，跳绳确实是上，尤其从幼儿园到了一年级，是需要一个，就是幼儿园你爱跳不跳， 嗯， 老师可能给你个绳，你愿意跳就跳。但是上小学应该是有一个120还是100几是才能及格。 这算是体育课的一个强制标准， 一个项目， 有一个项目是跳绳。 哎， 不是去年疫情的时候经常会说啊，什么那个在家里跳绳， 嗯， 然后楼下的朋友会觉得有一些意见，是吧？ 那肯定的，你跳绳你怎么也去楼道，不是你去楼底下跳去吧？ 不是，但现在有一种什么智能跳绳， 啊， 它没有绳，只有两个把儿。那个把儿上吧，就是你在那跳，然后你的手腕不是在挥动吗？它也可以给你计数，大概是这么一个原理，就叫做无绳跳绳。大家可以去各个平台上搜一搜啊。 不是，这管什么用啊？我们要的是技巧，要跟那儿抡，谁都跳得过去，跳不过去的。 我就说休闲啊，我们这些休闲跳绳的可以这么跳吗？你在家想锻炼锻炼， 你协调性好吗？ 协调性， 你左手画圆，右手画方，我看看。 左手画圆，右手画方。 周五的时候欢迎您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啊， 也还行吧， 来展示一下。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体育课成绩怎么样哈，体育项目好不好，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刚刚说的这个一号线和八通线握手的事儿哈， 嗯， 其实说实话啊，地铁一号线是新中国的第一条地铁线，在建成运营52年之后，这条地下长安街再次向东延伸。 哎， 其实啊，这个跟大家一起来念叨念叨，因为这一次那个握手之后呢，其实很多的就是朋友都不了解一些历史哈， 嗯， 跟大家说说。早在八通线设计之初，这条通往通州的轨道交通线就是作为一号线的东延长线而存在的。 那当时为什么不开通运营呢？ 当时各种各样的问题啊，你先说2003年， 哦， 那时候你还没来考大学呢，是吧？ 还没呢。 2003年，八通线是正式运营了。不过，这条在线路图上看似和一号线连在一起的线路啊，在开通至今的十几年里，一直和一号线采取的是双站换乘的模式运行，就是四惠东两站。最早的时候呢，乘客从一号线换乘八通线啊，不光是叫八通线，还叫复八线。 复八线我没改， 复兴门就是它名儿不一样。 来到北京的时候， 已经叫 一号线和 八通线了，是吧， 嗯？ 早年间，乘客从一号线换乘八通线，不光是要翻山越岭，还得买票检票。 是 开通的时候，八通线采取的是人工售检票， 嗯， 实行的单一票制，就是单程每人2块钱。和地铁一号线、二号线换乘的时候，你要换乘票价 啊， 每人4块钱。 哦， 而且像我这有通，就是叫什么那个月票的。 没法用，是吗？ 月票还无效。 哦， 乘客换乘的时候得先出站，再拿着纸质换乘票到楼梯旁边的检票口，由那检票员撕下副券之后，才能够再次进站乘车。 反正有点费功夫。 那不光费功夫，还费钱呢。 嗯， 直到2007年，北京地铁全路网开通，实施单一票制，这八通线才告别了单独计费。就是那时候才从2毛到5毛，从5毛到几块， 后来到2块， 2块是吧？2块到4块。嗯，那今年呢5月份呢，北京地铁利用周末夜间提前运营，就是停运时间，完成了2次压力测试哈，贯通的脚步加快了。其实原本计划是在2022年年底，就是明年年底贯通的目标实现，这提前了1年多的时间。 哎呀，那不错呀， 相当不错哈。一号线、八通线贯通运营之后，其实还存在很多的问题。今天我开车走这个京通快速的时候，在路面上地铁上边终于看到了原来一号线的列车。 哦， 因为它颜色不一样，列车车型也不一样。 嗯， 我虽然不是特别那么精确，但是我能看得出来不是原来八通线上那个列车， 嗯， 是原来在一号线里边走那种那个色儿的。啊，不一样。 现在能在路面上看见了。 哎，两条线路的这个列车呢也是彻底打乱了。据说有一款叫 DKZ4G 哈， 这是人家的型号吧。 型号，这是一号线。同时也是北京地铁目前服役期最长的一款列车。 嗯， 23年里边，人这列车舒舒服服的在地铁隧道里边跑。说这一次贯通之后呢，这老车也要面临着万一赶上刮风下雨， 嗯， 这还好，冬天你说赶上下雪，低温的挑战。所以呢，据说人家加装了更多的设施，像北京地铁运营二公司的技术部的部长吴春辉就说原本设计之初只在地下线运营的列车当中没有配置电加热系统。改造之后呢，原有的一号线列车的座椅下方和司机室都增加了电暖气，还为司机配备了防雾电加热的这个风挡玻璃。 关东之后呢，两条线路的列车广播系统也迎来了升级。 哦，怎么升呢？ 你看我们也是广播，人家那个是智能广播。 哦， 你知道吧？司机改造之后，无需在列车上进行设置。你不像现在公交车，公交车大一路到建国门、到日坛路的时候，人家摁钮是吧？日坛路到了。 就是都是 前后门下车， 以智能控制的是吧？ 人家那个地铁 按钮控制的， 人家那个地铁是根据指挥中心发出的信号，自动识别是大圈还是小圈还是怎么着，播放不同的广播内容。 真高级！ 人这也是北京地铁第一次在非无人驾驶线路当中实现广播全自动的智能化控制，也就是说，人家到哪儿人自动都知道。 嗯 啊，另外一号线和八通线的这个乘务员哈、啊，也就是地铁司机们。从贯通之后，原本两套队伍也是合二为一，每名乘务员就是每位地铁司机可能遇见不同型号的列车，今天开130，明天开沃尔沃，后天开大奔， 嗯，车型不一样 啊，车型不一样，所以呢，因此熟练应用六套不同的列车，其实对于司机来说，这掌握新知识也挺费劲的，也挺压力大的。 你想想，业务量大了很多嘛？ 对啊，而且有先进的，有稍微过去老一点的，这使用起来可能心态上面也得平和一些， 那得学学 是吧。那么据说呢，最近坐过一号线八通列车的乘客可能也注意到了啊，车门上方的电子地图也已经更新了，新的地图显示了一号线和八通线的所有站点，而且还为一号线的西延到福寿岭预留了空间。 这个咱们之前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念叨过哈， 是是是，所以我觉得咱北京这个线路应该是东西向，现在目前是不是 越来越长了， 最长的一条线了吧？ 嗯，往东也延，往西也延哈， 对吧？ 嗯， 这要是哪天啊，现在地铁的里程是按照距离收钱的， 是 吧？ 是是，你还想来北京地铁一日游是吗？ 就是那种能花2块钱从头坐到头的那个日子哈，现在不行了， 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我觉得也挺好，就是很多北京的这个地铁迷哈，他们能享受一下，您从那个，你像从福寿岭没有了，你从苹果园。啊，然后一直能做到通州的，现在马上在9月多少号？ 9月20号，环球影城。 哎，你就直接能看到，而且一直在地下，突然之间开上来了， 嗯， 那个感觉特别好。 路上的景色不同，包括不是每一个地铁站，它的装修装饰也会和这个附近的地理文化环境有一结合嘛。 北京地铁真好，包括你前日子就是5月份的时候，咱们去香山采访，看到香山就是植物园旁边那个地铁轨道，有轨电车似的。你记得吗？ 哦、想起来了 啊，路面 地红色车、蓝色车， 对，那个地铁多好， 嗯， 特别漂亮。 有机会真的是可以去坐一坐，看一看。 东南西北到处都有地铁，交通越交通越来越发达哈。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的体育课怎么样哈？体育课成绩怎么样？ 哎， 您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看，有说自己体育成绩的，也有说孩子体育成绩的 啊。比如 雪莲说：“我们家孩子上小学的时候体育还不及格呢，那个时候就没有资格评三好学生了。 哎， 但是初中毕业的时候。”他的体育就达到了满分， 你看， 所以我们真的是特别感谢他初中时候的体育老师啊。孩子初三开家长会的时候，家长都特别喜欢这个体育老师的讲课。 嗯， 你说要说呢，嗯，往往我们在我们那个年代会觉得什么音乐老师、体育老师和 副科 算是副科，没有太多存在感。 哦、 但是你想想，一个老师如果他的业务素养好、 嗯， 有这种情绪的感染力，能调动起宝贝们学体育的热情、 嗯， 真的是会对一个同学的体育成绩产生很大的影响。 对对对，尤其对于女同学。 嗯，找一帅点的体育老师。 等你长大说，哎呀，我就喜欢上体育课，因为我体育老师又帅又幽默。 你看看 啊，他那潮流的口头禅和搞笑的动作，总是给我们带来了无穷的快乐哈。 嗯， 最喜欢的体育项目是跑步、跳绳、打排球。说我不太擅长的体育项目是仰卧起坐和跳高。 嗯，跳高我可能也，跳高我跳的比较少，但我仰卧起坐还是比较拿手的。 腹肌八块。 小学的时候我们有仰卧起坐考试。 嗯， 反正一分钟能做个40-50个吧， 哦，可以啊， 可以， 可以，可以。 嗯， 跳高 那个时候就两个人一组， 啊， 另外一个同学不是帮你压住你的脚面， 啊， 然后 给你数数嘛， 对，给你计数 啊。你贿赂他了吧？ 没有，没有，我们都是诚实守信的三好学生。 啊，不是说我给你一块巧克力，你给我多数50个 啊？你都这么干的吗？ 我当然没有，我们那时候没巧克力， 你就这么干，最后也没及了格。 嗨，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说体育课的成绩哈，像大李、小李和老李说，打小体育成绩就不太好，上中学的时候最恐惧的就是1000米跑和引体向上。 嗯， 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呢，在体育课上做双杠没撑住，还摔下来了。 哟，太危险了！ 哎呀，结果变成了小白兔的嘴。 哦， 嘴磕破了是吧？哎，所以像双杠这些，是不是底下应该铺个垫子保护措施？是不是应该有？ 体育，说实话，体育的应激反应也是在体育教学当中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内容。 您指的应激反应，比如说 就是万一从山杠上、单杠上掉下来， 哦， 怎么保护自己？ 怎么保护呢？ 那具体情况不一样，你是怎么摔？下回我给你说，我帮你做一下那个辅导，你自己演示一下。 咱再找一模特吧， 就是怎么摔才是减少伤害最大的。 哎，你听说过一词吗？嗯，叫言传身教。 啊， 言传很重要，身教也很重要。 是是是， 下回您就自导自演。 我只言传不身教。就是什么情况下你怎么摔能够把这个危害摔弄得最小， 嗯， 怎么能保护自己。因为你在玩的过程当中，其实体育课当中你不比如说跳个鞍马， 嗯， 对吧，跳箱你跳过吗？ 哎呦，没有，你们这个怎么都这么专业？这项目 上小学就有跳箱课呀？ 没有啊，我没有 跳 箱课， 女生 也没有跳马。 就是一旦发生一些翻滚，不会 是骑着小朋友跳马 那种吧？那不是，那是骑马打仗。 好吧、 啊，就是这种，包括你生活当中遇见一些风险的时候，你怎么着能够最大的避险？ 我觉得还是非常必要， 非常必要的一件事，是吧？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稍微歇会儿，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歌曲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跟我们来聊聊您的体育课成绩到底好不好呢？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 方向，哦嘿，时光陪同理想一路成长，梦是希望前行的力量，哦嘿，妈妈，你的笑容如此安详，我想再让你为我忧伤，哦嘿，远方，多少次憧憬着你的模样，所以不怕被风雨压迫脊梁，我伫立万丈高楼之巅，爱是信仰出发的地方，永远不会遗忘来时的路，是那样曲折那么漫长，我相信爱和这个世界，坚持不懈才能收获一切，欢笑泪水都是生命赋予的体贴，我们一并感谢。是那样曲折那么漫长，我相信爱和这个世界，坚持不懈才能收获一切，欢笑泪水都是生命赋予的体贴，我们一并感谢。 是信仰出发的地方，永远不会遗忘最初的心，是那样纯洁那么激昂。我相信爱和这个世界，坚持不懈才能收获一切，欢笑泪水都是生命赋予的体贴，我们一并感谢。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哎呀，美哲放歌这会儿啊， 哼，我为自己证明了一下，为自己代言、 啊、 我这叫 怎么了，说说看。 就是刚才你不是嘲笑我不会左手画圆右手画方吗、 啊、 我们就眼见为实，刚拿了一张纸，我们拿两根笔哈，就是试验了一下谁到底不会左手画圆右手画方。 结果呢， 结果已经贴在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您就可以看到了、 嗯、就是一张看谁画的更圆谁画的更方一些啊。 嗯， 我说的那不是在纸上画圆画方，是真的在拿手比划， 那是一个概念 是吗？ 我觉得差不多原理一样。 我们就在不在广播端说到底结果如何了啊。您要是想知道结果呢，可以登录一下我们的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找哈，翻墙然后呢不是什么呀，爬楼、啊 嗯、 能够看到美哲发来的一张照片，就是我们俩的这个最后的结果。稍后呢也可能在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公布一下，把那张照片发过去是吧？ 可以 可以是吧。如果您想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呢，也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然后呢回复入群两个字，只有这两个字啊，入群两个字能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 你看人杜尚说了，周五的时候李凯老师会练习的炉火纯青。对对对，以我对李凯老师了解哈、 啊、 咽不下这口气啊、哎、 怎么会呢， 每天都在左手画圆右手画方、 哎、 左右互搏。 嗯，那是周伯通。 对对对，练就了一身神功。 来，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吧。 来说其他的事儿哈、 嗯、 最近啊有一位女乘客醉卧在地铁出入站的通道，而且呢一边醉卧还时不时的呕吐。见到这样的情景啊，公交民警吴军平立刻上前帮助，并为这位女乘客联系了她的家人，所幸啊女子并无大碍。8月27号晚上9点，北京市公安局公交总队望京西站派出所的民警吴军平巡逻的时候，就在地铁15号线清华东路西口站，在一个出入站的通道里啊，发现了一个女孩，特别年轻，但是这女孩呢，直接就躺卧在墙根儿。吴军平就赶紧上去看看呗，发现这个女孩一身的酒气，全身还沾满了呕吐物，而且呢，时不时还在呕吐，一看就是喝得酩酊大醉啊， 没少喝呀，这是 特别没少喝。这吴军平呢，就想上前问一问， 叫什么呀？家住哪儿啊？ 发现呢，女孩已经处于严重的醉酒状态，根本就没法进行交流。 那怎么办呢？ 只能从她随身携带的证件上啊，获得这个王女士的个人基本信息， 有身份证。 那随后呢，吴军平几经辗转啊，就联系到了王女士的爱人刘先生。等刘先生到达地铁站之后，发现自己醉酒的妻子一下子就慌得六神无主。 不是，你慢点说。 就是他看见自己妻子了，一下就慌了。你这么，你这个妻子喝得酩酊大醉，身上都呕吐物，怎么办呀？一看这个王女士啊，可能喝酒之前没跟刘先生说。 怎么叫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反应？这不是一般情况看成这样，要不然心疼，要不然生气，怎么会慌？ 着急着急，关心则乱， 啊、 关心心切。你这个 不是这个，你这个慌词儿，反正行，也不是你看见的，你就这么说吧。 反正人家说慌就慌 吧。啊， 是吧，一看还是关心妻子的嘛。这吴军平啊就赶紧安抚他的情绪，建议赶紧送到医院进行检查和救治吧。 嗯啊、不知道该干嘛了。 120的急救中心医务人员到达现场之后，就和刘先生一道协同医护人员把这位王女士哈喝醉酒的女孩送上了急救车。临别的时候，刘先生也是特别感激呀、啊 嗯、 哎呦，这么晚了，要不是被你们及时救助，我爱人很可能出现意外情况啊。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哎，作为一个女孩咨询一下，就是这种出去喝大酒去会跟自己的亲人说吗？ 首先我很少出去喝酒。 我没说你别往自己上骂、嗯、 我必须得先说清楚。以免 慌什么 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误会、 啊、慌什么。 但是我觉得我如果要出去喝酒一定会跟家人朋友说， 是吧， 就一定会跟身边亲近的人说一声、 哎、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嗯、你看都没跟自己的爱人说， 是工作上临时会有一个小应酬啊、 哎、应酬 还是心情突然不好想喝点小酒 工作应酬解解闷儿，不是工作应酬就不能喝成这样， 那是那 是吧，咱也不提倡不鼓励或者说有点反对工作应酬喝酒这事儿， 哎，你说的 对吧？尤其是对于女性来说， 嗯，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希望哈、啊，就是家里边人，不管您是心情好不好，或者是怎么着，喝酒去，得跟家里边人说一声。您这碰见好民警了、 嗯、 是吧？你说这个就说在地铁站里边，嗯，没有坏人，您跟那儿喝完了之后醉一宿或者睡一宿，那肯定第二天起来浑身腰疼背疼腿抽筋，是不是？ 嗯， 这对身体影响也比较大。 是咱经常说的，可能自己在家小酌两杯怡情，但喝大酒肯定伤身嘛、 嗯、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体育课啊，体育课成绩怎么样啊，然后体育项你乐什么呢？ 看铃铛姐说李凯这圆呢化成了一靴子我觉得说的非常形象您说的 就是前半截还圆润，后边就直棱直角跟方凑在一块了， 就彻底放飞自我了。这圆 什么叫放飞自我？ 我说您画这圆放飞自我了、 啊、余青春天说我们那会儿体育课的成绩总是按照优良中差劣五个档来评分的，一般都是良啊，我也是良，优和劣极个别的都是老师给打分、 哦、 现在不行，现在所有的都是有数值， 嗯， 就是你多少分多少秒然后多少个 多少米， 哎，都是有强烈的这个标准的。 嗯，这样会更公平一些，是吧、 哎？ 当然，大家训练的时候也更加有一个参照系去做比较、 嗯、 去参考。 哎， 嗯，哈密瓜说啊，我小时候身体比较弱，所以经常免体。 哎呦， 我想这个免体就是不用参加体育考试、体育课是吧？ 有可能是吧？ 是吧？但是到期末考试的时候啊，就比较麻烦。我还记得初中的时候，有一年七门功课。六门拿了优秀，只有体育不及格。 嗨， 这 差距 特别拖后腿啊！ 这对比有点强烈 啊、人家说这个身体的肌肉含量比较少，所以体育项目就不太好。 嗯、 后来呢，我发现我韧带非常软、 嗯， 后来我就选择干脆咱就利用一下自身优势练练瑜伽呗。 嗯、 前十几年是上课。现在自己在家练瑜伽，每天至少练15分钟。虽然说我已经过了甲子的年龄，但是依然能够劈个横叉、竖叉、高踢腿，能做好多瑜伽动作呢。哎呦，真的太羡慕您了！ 这个劈叉还分横叉和竖叉， 那必须的，那可不是吗？ 哦。 而且呢，有的朋友就是能劈竖叉，他就劈不了横叉。虽然我都劈不了，但是我的确实是怀揣着这样一个梦想，所以我做过一些研究， 嗯、 这横叉还是稍微难一些。 哦，竖叉容易一些、嗯、是吧？ 竖叉算是相对来说容易一点。 那你就先从容易的开始吧。 我主要是右腿的韧带。他拉了，就是右腿的 拉了胯了， 哎，拉了胯了。 哦，行吧，反正没关系，你这个 还 年轻， 我还可以，我 还 年轻， 还年轻哈， 我还可以再蹬蹬。 拼音说，我喜欢上体育课，而且许多项目成绩都不错， 嗯、 像跳远、跳高、长跑、跳绳，每次都是满分。 哎，真好。 哎呀，给我数数的小伙伴说，哎呦，我说你能跳慢点吗？我都数不过来了啊， 速度太快了，是 吧？ 吧 但是。跳马每次都不及格 哟， 说我起步啊跑得特别快，但是当跨鞍子的时候就趴在鞍子上面了，就不敢跳。老师怎么鼓励我呀？我就是跳不过去，看着鞍子就发怵。我自己在没人的时候其实也练过，可是一直到毕业了也没突破过。 嗯，没关系，您这么优秀了，就允许自己有一项不行的吧。 你真会聊天儿， 要我这样我已经非常非常满足了。 哦、 要说这个跳马是不是需要那个手撑一下？ 对，需要撑一下，它需要一些就是不光是你起跳的这个距离，然后撑完了之后， 嗯、 角度的问题才能够跳得更远一些。 哦，它、嗯、测量的是撑完了之后，嗯，再跳的那 个。那个我们上学的时候基本上不做考试项目， 只要 也是练习， 就 对，就是你坐在上边也无所谓，老师都帮你再扶下来。 哦， 然后再鼓励你两句， 那也挺不错的哈，起码多尝试尝试不同的、 啊，就是有点丢人 项目，哎，没关系， 旁边小朋友会笑的， 一看你这表情，之前没少被笑、啊。 哎呀，今天呢，我们给不女生跳鞍马，男生跳箱子， 哦， 跳那种横箱和竖箱， 嗯， 先开始横着，后来竖着放。 哦，是说鞍马稍微简单一点，还是？ 那反正我也不知道问题是什么， 就是分着呢， 分着哈。 嗯，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体育课成绩怎么样啊？然后呢，体育项目当中哪个项目更好一些，哪个稍微弱一点，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 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美哲。 哎呀，别着急，别着急，慢慢来啊。接下来我问你个地儿，你知道南苑机场吗？ 知道，知道，我之前坐飞机还去过一次南苑机场。 啊、后来因为这个就是大型机场停飞了啊。 停了。 但是那一片你熟吗？不太熟， 不太熟， 是吧？ 说实在，要不是坐飞机的话，基本上不去那一片。 对，那一片很多市民就会发现有个问题，其实是这样啊，漆黑一片，旁边是呼啸而过的大货车，还有路边看不清的行人、汽车人。晚上如果开车途经南苑机场周边道路的市民，经常会觉得提心吊胆。就是南苑机场啊，结束民航运营已经快2年了。 就是当时大兴机场开通运营的时候， 哎、 南苑 转场嘛， 嗯， 第一天转场、 哎。 当时是这样，当时像南五环啊、黄易路啊、南中轴路啊，还有这个兴义路啊，这些路当时是为了不影响飞机起降，所以它就没安装路灯。 哦。 因为路灯那会儿不是它跟那跑道是不是容易混 干扰是吧？ 我猜哈，我猜啊，但是我相信那个飞行员叔叔都是应该能够认清跑道的哈。 反正为了辅助人家驾驶嘛，当然就是没安路灯呗。 没安路灯，现在依然是黑黢黢的。市民呢也盼望着这些路呢能够亮起来。8月26号晚上8点半，记者开着车沿着这个南五环自东向西行驶，当开过旧宫新桥之后，很快就出现了一前边一牌子，黄色提示牌。上面写着前方50米进入无路灯路段，请谨慎驾驶。哎呀，这时候这个明暗分界线啊非常明显， 突然黑了。 对啊，突然虽然有提示，但是路面照明突然之间的变化让人难免哎呀难以适应。 嗯， 一直快到西红门南桥这路灯才再次亮起。从地图上看，南五环无路灯的路段长大约是9公里。 那不短呢。 相当不短哈。由于光线比较弱，一些驾驶员进入这个路段之后呢，不得不开启了远光灯。遇到这个路中央有隔离带或者缺少遮光板的位置，那远光灯就会直射对向的车辆。同时呢，弯道多，车多，车速快，也挑战着驾车的人。即使是在深夜啊，五环路各条车道也是车流不断，小客车、大货车飞驰。记者在团河路附近一处跨线桥上边观察，2分钟之内，仅大货车2分钟哈、啊、就32辆通过， 非常的密集， 非常多啊！1分钟有多少？ 16辆， 可以啊。 一秒钟呢？ 不知道，反正很快。金华园小区大门呢就在黄易路。晚上9点半，出租车司机王师傅开车回到小区，提起小区周边道路没有路灯的情况，他也是非常担心。 嗯， 说就说大门前这段路吧，差不多半个月就能看见一起交通事故。 哎， 王师傅说啊，即使是我这样非常熟悉路况，夜里也会降低速度行驶。那么记者在现场看到，漆黑且狭窄的道路两边还混乱地停着许多共享单车。一名行人为了绕过这个共享单车，差点跟后边醒来的电动自行车撞上。 嗯， 一位家住南苑机场附近的居民跟记者说：“谁敢晚上在这样的路上啊过马路啊？不要命了！” 你看这话说的虽然有点糙哈，但理儿也不糙， 说的是实话。 嗯， 除了开车去有商业的地方，他和家人基本不会在晚上在附近遛弯， 忒黑了这。 是啊，市民李先生道出了许多周边居民的一些心声。你说过去，考虑到飞机的起降安全，没路灯咱能理解忍痛啊、 嗯、 现在这南苑机场停运，民航停运快2年了，南六环外边的小区也是越来越多，为什么周边道路不能够尽快安装路灯呢？ 嗯， 那么记者从北京市城市道路养护管理中心了解到，南五环路段增设路灯工程其实已经完成项目方案和设计工程了，即将进行招标，年底计划啊年底前完工， 也就是咱还得再等个3-4个月。 哎，建成通车之后呢，这个五环路今年是有望实现全线照明。 嗯， 目前呢，大兴区城管委也正在组织对像什么兴义路啊，就是团河路到西三路段，还有南中轴路啊，就是黄易路到兴义路路段建设路灯的可行性调研。那么已经由市交通委、大兴区公路分局列入到改造大修计划了。 嗯， 希望尽快的把这个路灯给装上，是吧？这 让大家的夜晚出行更加安全一些哈。因为南五环、南六环那边还有好多的小区，你、 嗯、 看那么多居民呢。 是，所以也是希望哈，这个既然咱不会特别影响飞机在上面飞了，是吧？咱就稍微的能把附近居民的出行和居住环境更好一些。 再来说说啊，患病的老人可以 就是有一个广告哈， 嗯， 说患病老人背可以让身体容光焕发，这样的广告呢就吸引了很多老年人进店充值消费几十万元，但是这个身体啊却没有任何的好转。8月31号，记者就从北京海淀警方了解到，有一个以中医治病为幌子的诈骗团伙被打掉了。当然这个美容中心就打着很多中医治疗的幌子，专门吸引老年朋友充值消费，但是您要真进店吧，他们就只进行一些诊脉养生等等项目，便收取高额的费用。 你瞧瞧， 王女士呢向海淀公安分局洋房店派出所报警，说她的母亲在美容中心被骗了。据王女士说啊，她的母亲郑阿姨患有老年病，有一次在外出遛弯的时候，就看到了一家美容中心打着可以让身体容光焕发的广告，就走进去试一试。 嗯， 几个月的时间啊，郑阿姨在这家美容中心通过什么中医诊脉养生调理等等项目来治疗这些老年病，可是身体呢却没有任何的好转。 是没什么好转，添新毛病了吧。 是啊，这家人就觉得不太对劲儿 啊。 发现的时候呢，郑阿姨已经陆续充值了几十万元。 火、 这个时候呢，她的女儿王女士就立马报了警。民警向王女士详细了解了一下事情的经过哈，就立刻开展了调查。 嗯， 因为老年人已经年事已高，再加上患有这个疾病，表达也不是特别清晰，所以这种种呢就给案件的侦办带来了一定的难度。那么在事主女儿的配合之下，办案民警也是进行了一番仔细的比对啊，终于发现了一条重要的线索。与此同时呢，办案民警在搜集证据的过程当中，陆续又接到了两名老人对于这个美容中心的报警、在摸排走访之后，就确定了以吕某为首的一个诈骗团伙。那么在8月19号的时候，犯罪嫌疑人给老年人推销产品的时候，是终于被民警抓获归案了。 哎呦， 那么经过审查得知啊，这个犯罪嫌疑人吕某四人共同谋划来诱骗顾客预先充值啊，付款购买什么诊脉呀、养生等等服务，享受所谓的优惠，并且在提供服务的过程当中去夸大疗效， 嗯， 不断的推介新项目给老年朋友设局哈，继续诱骗顾客充值购买中医养生等等项目，就一环套一环，反正您就得一直充钱，先后多次骗取老年顾客的钱款。那目前吕某四人已经因为涉嫌诈骗罪被海淀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当然我们在这儿也是提醒各位老年朋友，平常啊咱也多听听大人小事，是吧、 对对对对， 我们也经常跟大家念叨这样的事儿、关注一下新闻媒体，包括社区可能也会有一些防诈骗的黑板报啊、宣传栏，咱们多看看一些相关的提示、了解一下那些骗子是怎么骗人的、各种手法，提高您的警惕心理。当然如果要是看到类似这些比较诡异的，是吧，有点涉嫌诈骗的行为，咱也可以立刻拨打110来报警。 是， 当然也是作为健康北京主持人，是不是也提醒大家，如果身体真觉得不舒服啊，咱是去正规医院看， 对对， 这才 正规。是这样哈，就是咱们多说两句，因为很多人去正规医院看完了之后，医生的解释相对来说比较科学和客观，不管他情绪说的怎么样，其实我们心里边应该有一个就是明镜的一个道理，就是有些疾病哈，它是无法进行治愈的，对吧， 它只能缓解什么 缓解症状，甚至于说 缓什么进程 进程，包括有些病它去不了根儿，对吧。另外呢，还我们觉得我反正请的那些嘉宾当中很多，尤其是大家啊，就是什么博导主任医教授的那些，永远跟我说的一句话，私下里边聊天说，我们永远是已知的没有未知的多，所以就是未知的太多，好多病他们都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 对于医学这个层面来说， 它是一个科学， 探索的还有很多很多， 它是个科学。所以咱们也不用就是得了一些病啊，尤其是一些常见病或者是一些疑难病怎么样，咱们其实有一个心态更重要一些，别被这个骗子把您兜里的钱全给偷走。 他可能往往利用一下我们的焦虑的心理， 对， 去让我们去 吃我的药包好， 是 偏方治大病，吃我的你就什么病都没有了，跟正常人一样去根儿嘛、就这种我觉得大家就千万别信， 千万别轻信哈、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喜欢什么样的体育项目啊？水镜说了一个，刚才说自己成绩特别好、说我现在喜欢的体育项目当中都是用脑子的，围棋、象棋、五子棋。五子棋你下吗？ 当然 然下呀， 还当然下， 经常下呀， 还经常下。 嗯，回头把战果给大家展示展示， 哎、 怎么样啊？ 行 啊， 啊，反正就是经常有。你会下围棋吗？ 围棋不会下， 就是会下五子，不会下围棋。 我跳棋， 嗯， 五子棋是可以的， 嗯、 其他的棋就不太行。 啊、哦，行吧，反正这个。 嗯， 我也不怎么下，下的也不好。 象棋的话，其实我爸小时候试图教我来着，我现在还能记住一些口诀。 马走田， 嗯， 象飞日， 什么呀？马走日，象走田，糊弄谁呀？ 真会呀、啊！ 真是、嗯， 看来真是教了是吧？ 对，真是教了我，就是没学会而已。 啊、是吧？ 嗯 嗯，行，挺好。这里边那些谁挨着谁会吗？ 谁挨谁还真不会。 啊、车和马谁挨着谁？ 车和马挨着吗？这个车和车 啊，你还真知道啊， 就是两方不太一样嘛，楚河汉界嘛。嗯 嗯，那楚河汉界都一样的，都念车啊，车马像 是 豹， 是吧？ 啊， 嗯，行吧，反正你看我还是有一定 竹子过河顶搭、啊、行了，反正你就是学了 嗯 知道了。嗯，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多肉也快乐说，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被啊这个校排球队选中了，初中打了两年，体育成绩必须好呀。 嗯， 真 不错哈， 真不错哈， 都被校队选上了。 而且排球一定是那种身材比较，你就跟美哲一样哈， 高挑一些， 高挑一些的。而且我还多年看过大学生的排球联赛，就是现场去看吧， 是不是还挺精彩的？ 从专业水平来说，那肯定跟国内或国际的这个高水平联赛有区别，但是 还是有点差。 年轻人还是特别好，大学生 嘛， 对对对， 你想都是学生朋友。 是 猪猪说：“哎呀，我小时候体育不太好，从小就是一小胖子，上学的时候也不太喜欢上体育课，所以每次体育测试好几项不及格。 嗯， 但是吧，我心态好啊，我现在依旧是一个快乐的小胖子。 哎，挺好，挺好。”体育成绩不好，心态好，真的挺好，是吧？不吃草的牛说，小学体育不好，总跑不过同学。中学爆发了，短跑100米、200米、400米、1500米都是班里边的第一呀、啊！ 哇！ 大学就更优秀了，100米能跑12秒。大学足球赛总在同队后卫大脚前掌啊，当然就是后卫是吧？踢后卫，然后大脚直接开前场。我总能比对方先追到球，哈，他还是前锋，是不是？ 人家这是体育骨干呀！ 哎，在单位系统几千人运动会上还拿过50岁以上百米冠军，现在60岁了，练长跑了，上周还在奥森跑了个半马。生命在于运动，运动无止境，真棒！ 哎、是，你看人家一生啊都在运动，是吧？从青年时期到现在，都保持了一个良好的体魄嘛。 哎，真好，真好 呀！来问李凯老师一个问题 啊，您说， 远航1966问了，说刚才咱不说那条特悬的新闻，一条腿不幸骨折成六节的那个，说要治好，这两条腿能一样长吗？ 能啊， 能是吧？ 能啊， 这还是看医生的。这个技术 是肯定能啊， 嗯，但可能恢复正常行走的话，还是需要一 定的时间，就是一两年的时间。 是、 嗯， 所以这个人家说嘛，交通事故害人不浅，咱一定得注意交通安全。 哎，红玲问了个问题，直指灵魂，说美哲，你看你左手画圈画这么圆，你是因为左撇子吧？ 不是吧？虽然我是左撇子， 啊、 但我觉得这还是和我 不是美哲确实写字用右手。 对，我写字用右手， 嗯，吃饭用左手。 嗯，吃饭用左手，然后一些发力的运动， 嗯、 比如我要拿羽毛球拍， 嗯，也是左手 球拍，我都是用左手。 好多人都是左手。 但是你要让我左手画方，右手画圆，我觉得我也能画个差不多， 是吧？ 就可能左右协调力还是可以。 等到周五我们视频直播的时候，让美哲在空中表示一下，展示一下。 有、 啊， 那我这两天得加班加点的 练 一 练 练 是吧？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朋友也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体育课的成绩怎么样哈？这个哪个些项目比较好，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哈。来看看，还有6382说，我们家住青藏高原，缺氧，所以呢，一切和氧有关的运动就没及格过。 有氧运动就不太行是吧？ 大学去了湖南，醉氧了一个月，整天迷迷糊糊的。后来体育考试，有氧运动那成绩刚刚的。 嗯， 你知道什么叫醉氧吗？ 就是从氧气稀薄的地区到氧气富含量比较高的地区， 不能 反而有点不适应了， 不能使劲深呼吸。 否则呢？ 真晕， 是吧、 啊？ 哎呦，这就跟咱们这种平常生活在平原地区，猛地去到高原地区， 对你得适应一段。你比如说，我第一次去拉萨，我觉得海拔特别高，缺氧。 嗯。 然后后来去了什么纳木错呀，那些

check check check， 刚买了半斤，光一个甜圈好似神仙儿。切一片西瓜四五两真正的好皮脆沙瓤汤，是甜的烟熏不被你瓦甜。说一杯家乡飘远方，胡同里酒香醉人肠。别想着突出有一点点根，切一片西瓜四五两真正的好皮脆沙瓤。 把手举起来吗？